第二十六回，枫腰桥设筵传心事，潇湘馆春困发幽情。话说宝玉养过了33天之后，不但身体强壮，亦且连脸上疮痕平复，仍回大观园内去，这也不在话下。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，贾云带着家下小厮坐经看守，昼夜在这里。那红玉同众丫鬟也在这里守着宝玉，彼此相见多日，都渐渐混熟了。那红玉见贾云手里拿的手帕子，倒像是自己从前掉的，但要问他又不好问的。不料那和尚道士来过，用不着一切男人，贾云仍种树去了。这件事待要放下，心内又放不下，待要问去又怕人猜疑，正是犹豫不决、神魂不定之际，忽听窗外问道：“ 姐姐在屋里没有？” 红玉听闻，在窗眼内往外一看，原来是本院的小丫头，名叫佳慧的。应回答说：“ 在家里，你进来吧。” 佳慧听了跑进来，就坐在床上笑道：“ 我好造化，才刚在园子里洗东西，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，花大姐姐交给我送去，可叫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，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，见我去了，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，也不知多少，你替我收着。” 便把手帕子打开，把钱倒了出来，红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。 佳慧道：“你这一程子心里到底觉怎么样？依我说，你进家去住两日，请一个大夫来瞧瞧，吃两剂药就好了。” 红玉道：“ 哪里的话，好好的家去做什么？” 佳慧道：“ 我想起来了，林姑娘身的弱，时常她吃药，你就和她药去来吃，也是一样。” 红玉道：“ 胡说，药也是混吃的。” 佳慧道：“ 你这也不是个常法，又懒吃懒喝的，终究怎么样？” 红玉道：“ 怕什么，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。” 佳慧道：“ 好好的怎么说这些话？” 红玉道：“ 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事？” 佳慧点头想了一会儿道：“ 可也怨不得，这个地方难占，就像左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，说跟着服侍的这些人都辛苦了，如今身上好了，各处还了愿，就要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赏他们，我们算年纪小上不去，我也不抱怨，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，我心里就不服，袭人哪怕他得10分也不恼他，原该的，说良心话，谁敢跟他比呢？别说他素日殷勤小心，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，可惜晴雯启现他们这几个都算在上等里去，仗着老子娘的脸面，众人倒捧着他去，你说可气不可气？” 红玉道：“ 也犯不着气他们，俗语说得好，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个不散的宴席，谁守着谁一辈子呢？不过3年5载，各人干各人的去了，那时谁还管谁呢？” 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慧的心肠，不由得眼睛红了，又不好意思好端端的哭，只得勉强笑道：“ 你这话说的确是，左宝玉还说明儿怎样收拾房子，怎样做衣裳，倒像有几百年的熬煎。” 红玉听了冷笑了两声，方要说话，只见一个未留头的小丫头子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些花样子并两张纸，说道：“ 这是两个样子叫你描出来呢。” 说着向红玉掷下，回身就跑了。红玉向外问道：“ 倒是谁的？”也等不得说完就跑，谁正像馒头等你，怕冷了不成？ 那小丫头在窗外只说的一声：“ 是启大姐姐的。” 抬起脚来，咕咚咕咚又跑了。红玉便赌气把那样子置在一边， 向抽屉内找笔，找了半天都是秃了的。英说道：巧儿一支新笔放在哪里了？怎么一时想不起来？ 一面说着一面出神，想了一会儿方笑道： 是了，巧儿晚上婴儿拿了去了。 便向佳慧道： 你替我取了来。 佳慧道： 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她抬箱子呢，你自己取去吧。 红玉道： 她等着你，你还坐着闲打牙，我不叫你取去，她也不等着你了，坏透了的小蹄子。 说着自己便出房来，出了怡红院，一径往宝钗院内来。刚至沁芳亭畔，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从那边走来。红玉立住笑问道： 李奶奶，你老人家哪去了？怎打这里来？ 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：你说说，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哥雨哥的，这回子逼着我叫了他来，女儿叫上房里听见，可又是不好。红玉笑道： 你老人家当真就依了他叫去了？ 李嬷嬷道： 可怎么样呢？ 红玉笑道： 那一个要是知道好歹，就会不进来才是。 李嬷嬷道：他又不吃，为什么不进来？红玉道： 既是进来，你老人家该同他一起来，回来叫他一人乱碰，可是不好呢。 李嬷嬷道：我有那样功夫和他走，不过告诉了他，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带进他来就完了。说着拄着拐杖一径去了。红玉听说便站着出神，且不去提笔。一时只见一个小丫头子跑来，见红玉站在那里，便问道： 林姐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 红玉抬头见是小丫头坠儿。红玉道： 哪去？ 坠儿道： 叫我带进云二爷来。 说着一进跑了。这里红玉刚走至蜂腰桥门前，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云来了。那贾云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，那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，也把眼去一溜贾云，四目恰相对视，红玉不觉脸红了，一扭身往恒芜院去了，不在话下。这里贾云随着坠儿威仪来至怡红院中，坠儿先进去回明了，然后方领贾云进去。贾云看时，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山石，种着芭蕉，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踢铃，一溜回廊上吊着各色笼子，各色仙禽一鸟，上面小小五间抱厦，一色雕楼新鲜花样隔扇，上面悬着一个匾额，四个大字，提到是怡红快绿。贾云想到，怪道叫怡红院，原来匾上是那样四个字。正想着，只听里面隔着纱窗子笑说道： 快进来吧，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月。 贾云听的是宝玉的声音，连忙进入房内，抬头一看，只见金碧辉煌，文章闪烁，却看不见宝玉在那里。一回头，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，从镜后转出两个一般大的十五六岁的丫头来说： 请二爷里头屋坐。 贾云连正眼也不敢看，连忙答应了，又进一道碧纱橱。只见小小一张田七床上，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。宝玉穿着家常衣服，系着鞋，倚在床上拿着本书，看见他进来，将书掷下，早堆着笑立起身来。 贾云忙上前请了安，宝玉让座，便在下面一张椅子上坐了。宝玉笑道： 只从那个月见了你，我叫你往书房里来，谁知接接连连许多事情，就把你忘了。 贾云笑道：总是我没福，偏偏又遇着叔叔身上欠安，叔叔如今可大安了？ 宝玉道：大好了，我倒听见说你辛苦了好几天。 贾云道：辛苦也是该当的，叔叔大安了，也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。说着，只见有个丫鬟端了茶来与他，那贾云口里和宝玉说着话，眼睛却溜瞅那丫鬟。细挑身材，容长脸面，穿着银红袄，青缎背心，白绫细折裙，不是别个，却是袭人。那贾云自从宝玉病了几天，他在里头混了两日，他却把那有名人口认记了一半。他也知道袭人在宝玉房中比别个不同，今见他端了茶来，宝玉又在旁边坐着，便忙站起来笑道： 姐姐怎么替我倒起茶来？我来到叔叔这里又不是客，让我自己倒吧。 宝玉道： 你只管坐着吧，丫头们跟前也是这样。 贾云笑道：虽如此说，叔叔房里姐姐们，我怎么敢放肆呢？一面说，一面坐下吃茶。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，又说到谁家的戏子好，谁家的花园好，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，谁家的酒席丰盛，又是谁家有奇货，又是谁家有异物。那贾云口里只得顺着他说，说了一会儿，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，便起身告辞。宝玉也不甚留，只说： 你明儿闲了，只管来。 仍命小丫头子坠眼送他出去。出了怡红院，贾云见四顾无人，便把脚慢慢停着歇走，口里一长一短和坠儿说话。先问他几岁了，名字叫什么，你父母在哪一行上，在宝书房内几年呢，一个月多少钱，共总宝书房内有几个女孩子。那坠儿见问，便一桩桩的都告诉他了。贾云又道：才刚那个与你说话的，他可是叫小红。坠儿笑道： 他倒叫小红，你问他做什么？ 贾云道：方才他问你什么手帕子，我倒捡了一块。坠儿听了笑道： 他问了我好几遍，可有看见他的帕子，我有那么大功夫管这些事儿？今儿他又问我，他说我替他找着了，他还谢我呢，才在和睦院门口说的，二爷也听见了，不是我撒谎。好二爷，你既捡了给我吧，我看他拿什么谢我。 原来上月贾云进来种树之时，便捡了一块罗帕，便知是锁在园内的人失落的，但不知是哪一个人的，故不敢造次。仅听见红玉问坠儿，便知是红玉的，心内不胜喜信，又见坠儿追索，心中早得了主意，便向袖内将自己的一块取了出来，向坠儿笑道： 我给是给你，你若得了他的谢礼，不许瞒着我。 坠儿满口里答应了，接了手帕子送出贾云，回来找红玉，不在话下。如今且说宝玉打发了贾云去后，一丝懒懒的歪在床上，似有朦胧之态。袭人便走上来，坐在床沿上推他说道： 怎么又要睡觉，闷得很，你出去逛逛不是？ 宝玉见说，便拉他的手笑道： 我要去，只是舍不得你。 袭人笑道： 快起来吧。 一面说，一面拉了宝玉起来。宝玉道： 可往哪去呢？怪腻腻烦烦的。 袭人道： 你出去了就好了，只管这么威人，越发心里烦腻。 宝玉无精打采的，只得依他，晃出了房门，在回廊上调弄了一回巧，出至院外，顺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鱼。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的跑来，宝玉不解其意，正自纳闷，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追了下来，一见宝玉在前面，便站住了，笑道： 二叔叔在家里呢，我只当出门去了。 宝玉道： 你又淘气了，好好的射他做什么？ 贾兰笑道： 这会子不念书，闲着做什么？所以演习演习骑射。 宝玉道： 把牙栽了，那时才不演呢。 说着顺着脚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，只见凤尾森森，龙吟细细，举目往门上一看，只见匾上写着潇湘馆三字。宝玉信步走入，只见香帘垂地，悄无人声，走至窗前，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，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看时，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，道： 每日假情思睡昏昏。 宝玉听了，不觉心内痒僵起来，再看时，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。宝玉在窗外笑道： 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？ 一面说，一面掀帘子进来了。林黛玉自觉忘情，不觉红了脸，拿袖子遮了脸，翻身向里装睡着了。宝玉才走上来要搬他的身子，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，说： 妹妹睡觉呢，等醒了再请来。 刚说着，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，笑道： 谁睡觉呢？ 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，便笑道： 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。 说着便叫紫鹃说： 姑娘醒了，进来伺候。 一面说，一面都去了。黛玉坐在床上，一面抬手整理鬓发，一面笑向宝玉道： 人家睡觉，你进来做什么？ 宝玉见他星眼微行，香腮带饰，不觉神魂早荡，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： 你才说什么？ 黛玉道： 我没说什么。 宝玉笑道： 给你个匪子吃，我都听见了。 二人正说话，只见紫鹃进来。宝玉笑道： 紫鹃，把你们的好茶倒碗我吃。 紫鹃道： 哪里是好的呢？要好的只是等袭人来。 黛玉道： 别理他，你先给我舀水去吧。 紫鹃笑道： 他是客，自然先倒了茶来，再舀水去。 说着倒茶去了。宝玉笑道： 好丫头，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，怎舍得叠被铺床？ 林黛玉当时撂下脸来说道： 二哥哥，你说什么？ 宝玉笑道： 我何尝说什么？ 黛玉便哭道： 如今星星的外头听了村话来，也说给我听，看了混账书，也来拿我取笑，我成了爷们解闷的。 一面哭着，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。宝玉不知要怎样，心下慌了， 忙赶上来。 好妹妹，我一时该死，你别告诉去，我再要赶，嘴上就长个钉，烂了舌头。 正说着，只见袭人走来说道， 快回去穿衣服，老爷叫你呢。 宝玉听了，不觉打了个雷的一般，也顾不得别的，急忙回来穿衣服。出园来，只见贝宁在二门前等着，宝玉便问道， 你可知道叫我是为什么？ 贝宁道， 爷快出来吧，横竖是见去的，到那里就知道了。 一面说，一面催着宝玉。转过大厅，宝玉心里还自狐疑，只听墙角边一阵呵呵大笑，回头只见薛蟠拍着手笑了出来，笑道， 要不说姨父叫你，你哪里出来的这么快？ 贝宁也笑道， 爷别怪我， 忙跪下了。宝玉怔了半天方解过来了，是薛蟠哄他出来。薛蟠连忙打工作揖赔不是，又求 不要难为了小子，都是我逼他去的。 宝玉也无法了，只好笑问道， 你哄我也罢了，怎么说我父亲呢？我告诉姨娘去，评评这个理，可使得吗？ 薛蟠忙道， 好兄弟，我原为求你快些出来，就忘了忌讳这句话，改日你也哄我，说我的父亲就完了。 宝玉道， 哎哎，越发该死了。 又向贝宁道， 反叛操的还跪着做什么？ 贝宁连忙叩头起来。薛蟠道， 要不是我也不敢惊动，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，谁知古董行的程日兴，他不知哪里寻了来这么粗这么长粉碎的鲜藕，这么大的大西瓜，这么长的一尾新鲜的鲟鱼，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绫帛香薰的鲜珠，你说他这四样礼可难得不难得？那鱼珠不过贵而难得，这藕和瓜亏他怎么种得出来？我连忙孝敬了母亲，赶着给你们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些去，如今留了些，我要自己吃，恐怕折福。左思右想，除我之外唯有你还配吃，所以特请你来。可巧唱曲儿的小妖又才来了，我同你乐一天如何？一面说，一面来至他书房里，只见沾光、程日兴、胡思来、善聘人等并唱曲儿的都在这里。见他进来，请安的、问好的都彼此见过了。吃了茶，薛蟠即命人摆酒来，说犹未了，众小厮七手八脚摆了半天，方才停当归坐。宝玉果见瓜藕心意，因笑道， 我的寿礼还未送来，倒先扰了。 薛蟠道， 可是呢，明儿你送我什么？ 宝玉道， 我可有什么可送的，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，究竟还不是我的，唯有我写一张字，画一张画，才算是我的。 薛蟠笑道， 你提画儿我才想起来，昨儿我看人家一张春宫画得着实好，上面还有许多的字，也没细看，只看落的款式庚黄画的，真真的好得了不得。 宝玉听说，心下猜疑道， 古今字画也都见过些，哪里有个庚黄？ 想了半天，不觉笑僵起来，命人取过笔来，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，又问薛蟠道， 你看真了是庚黄？ 薛蟠道， 怎么看不真？ 宝玉将手一撒，与他看道， 别是这两字吧，其实与庚黄相去不远。 众人都看时，原来是唐寅两个字，都笑道， 想必是这两字，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。 薛蟠只觉没意思，笑道， 谁知他唐寅过寅的。 正说着， 小厮来回，冯大爷来了。宝玉便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子英来了。薛蟠等一齐都叫快请。说犹未了，只见冯子英一路说笑已进来了，众人忙起席让座。冯子英笑道：“ 好啊，也不出门了，在家里高乐吧。” 宝玉、薛蟠都笑道：“一向少会，老师伯身上康健。”子英答道：“ 家父倒也托庇康健，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风寒，不好了两天。” 薛蟠见他面上有些轻伤，便笑道：“ 这脸上又和谁挥拳的？挂了幌子了？” 冯子英笑道：“ 从那一遭把裘都尉的儿子打伤了，我就记了再不怄气，如何又挥拳？这个脸上是前日打围在铁碗山教兔骨烧一翅吧？” 宝玉道：“几时的话？” 子英道：“3月28日去的，前儿也就回来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怪到前儿初三四儿我在沈氏兄家复习不见你呢，我要问不知怎么就忘了，但你去了还是老师伯也去了？” 子英道：“可不是家父去，我没法去罢了。难道我闲疯了？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乐，寻那个苦恼去？这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。” 薛蟠众人见他吃完了茶，都说道：“且入席，有话慢慢的说。”冯子英听说，便立起身来说道：“ 论理我该陪饮几杯才是，只是今儿有一件大大要紧的事，回去还要见家父面回，实不敢领。” 薛蟠、宝玉众人哪里肯依，死拉着不放。冯子英笑道：“ 这又奇了，你我这些年哪会儿有这个道理的，果然不能遵命。若必定叫我领，拿大杯来，我领两杯就是了。” 众人听说，只得罢了。薛蟠执壶，宝玉把盏，斟了两大海。那冯子英站着一气而尽。宝玉道：“ 你到底把这个不幸之幸说完了再走。” 冯子英笑道：“ 姐儿说的也不尽兴，我为这个还要特制一东，请你们去细谈一谈，二则还有所肯之处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出门上马去了。众人回来，依席又饮了一回方散。宝玉回至园中，袭人正记挂着他去见贾政，不知是祸是福。只见宝玉醉醺醺的回来，问其缘故，宝玉一一向他说了。袭人道：“ 人家牵肠挂肚的等你，你且高乐去，也到底打发人来给个信儿。” 宝玉道：“ 我何尝不要送信儿，只因冯师兄来了就混忘了。” 正说，只见宝钗走进来笑道：“ 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姐姐家的东西自然先偏了我们了。” 宝钗摇头笑道：“ 昨儿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，我不吃，叫他留着请人送人吧。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，不配吃那个。” 说着，丫鬟倒了茶来，吃茶说闲话，不在话下。却说那林黛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了，一日不回来，心中也替他忧虑。至晚饭后，闻听宝玉来了，心里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。一步步行来，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，自己便随后走了来。刚到了沁芳桥，只见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，也认不出名色来。但见一个个文采炫耀，好看异常，因而站住看了一会儿，再往怡红院来。只见院门关着，黛玉、 便以手叩门。谁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，没好气，忽见宝钗来了。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，正在院内抱怨说：“ 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，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。” 忽听又有人叫门，晴雯越发动了气，也并不问是谁，便说道：“ 都睡下了，明儿再来吧。” 林黛玉素知丫头们的情性，他们彼此玩耍惯了，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真是她的声音，只当是别的丫头们来了，所以不开门，因而又高声说道：“ 是我，还不开吗？” 晴雯偏生还没听出来，便使性子说道：“ 凭你是谁，二爷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。” 林黛玉听了，不觉气正在门外，待要高声问他，斗起气来，自己又回思一番，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，到底是客边，如今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现在他家一妻，如今认真淘气也绝没趣。一面想，一面又滚下泪珠来，正是回去不是，站着不是，正没主意，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，细听一听，竟是宝玉、宝钗二人。林黛玉心中又一发动了气，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来。 毕竟是宝玉恼我要告他的缘故，但我何尝告你了？你也打听打听，就恼我到这步田地。你今儿不叫我进来，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？ 越想越伤感起来，也不顾苍苔露冷，花径风寒，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，悲悲戚戚呜咽起来。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姿容，举稀世俊美，不期这一哭，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，俱特愣愣飞起远避，不忍再听，真是花魂默默无情绪，鸟梦痴痴何处惊。应有一首诗道：“平儿才貌是英稀，独抱幽芳出岫归。呜咽一声犹未了，落花满地鸟惊飞。”那林黛玉正自啼哭，忽听吱喽一声，院门开处，不知是哪一个出来。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